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伊拉克战争，美军花费7630亿美元，约合62000多亿人民币。假设燃烧一张100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母亲用力推开他，目光消失在废墟。我们从未离平静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惊慌如此之近。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四晚上8: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哎，今天我们泽华老师没有 title， 让我猝不及防。 我是上节目刚刚点好外卖的泽华。 我是本来想笑话他，然后感叹到这个年轻人真好，肠胃就是好，敢吃夜宵。 突然间发现我的 title 没有很不习惯，是不是？ 对对对，我每次都很认真的听我们泽华老师的 title， 因为要准备接他的话，接他的茬儿，好辛苦哦，坐你旁边。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变样了？ 真的吗？你想好再说。 昨天是不是昨天的妆容更重一点？感觉今天走的是清新风。 今天瞅着你了。 哎，欢迎大家看一下，很久没有见到清新风的樊雪了。哎，近一段时间可能工作太忙了。每天都是比较贵的这样样子出现。 不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泽华老师太直了，其实我化的妆并没有差别，只是昨天的口红重了一点。 好吧， 对不起。对对对，其他的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大家一起来鉴赏一下视频收看方式。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今天在泽华老师眼里比较清新的樊雪，但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差别。 你叫泽华就好了，不用老叫老师啊。也没有那么老了。你主要是想强调老。 那也不是啦，就是尊敬嘛。 好吧，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何大千。 欢迎 大家好。 哎，声音呢？是什么让你失去的声音？再来一遍。 听不到吗？ 啊， 你再来一次。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大千。 你离话筒近一点。 然后我今天不知道我在看哪儿。 这个是 OK 的，你就看正前方的摄像头就好。 前面有属于你的镜头。 大千之前来节目当中做客过，当时呢他是跟另外一位女歌手进行现场 PK。 我们都惊呼这个大千的创作能力很强啊。据说大千有一段时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把自己闭关了，是吗？ 闭关。 对，最近一段时间在做专辑这个样子。 哎，这个闭关是指什么呢？是不出席活动， 就是、 还是 在家里做专辑？就基本也不太出门这个样子。 就不太出门。 对， 专辑你之前有过吗？ 没有啊，就第一张啊。 第一张专辑， 所以很重视。 第一张专辑有明确的想法没有？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把之前写过的东西摘一摘，然后统计一下这个样子。 你要不要这么直爽？ 摘一摘， 对， 就是之前出过的，然后统一的给集结一下。 因为就是我的耳机反送有点大了，有点过大了。 好，没关系，我们现场调一下哈。今天可以听到你最近创作出来的新歌吗？ 今天可以， 还是之前摘出来的？ 之前来就歌特别多，就是想听随时有。 哎，这话说的， 这张专辑 随时有。 这张专辑的话，就是因为之前写了很多东西，然后肯定是要筛选一下。 OK， 他说歌特别多，当然他旁边就是一个歌。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C 位主打歌，趁你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赶紧进入。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挑战新歌声。现在大千能给你听到我们说话了吗？ 现在我这样就是空气可以听到，但我的反送里还是没有。 但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是 OK 的，是不是？ 对对对，我自己的是 OK 的。 好，你听清楚你自己就够了。C 位主打歌第一首歌带给我们什么作品呢？ 那我还是之前唱过一次的 I Don't Know 吧。 I Don't Know 是最能够代表你音乐风格的一首歌是吗？ 就是起码现阶段来说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首， 也是我们今天的标题。 对，现在年轻人据说就是总是什么都不懂， 不知道 啊，然后有时候也会装出一副 I don't know 的样子， 那就是知不到了，知道但是不告诉你。 哦，还有这层意思， 还有是不是我显得我很有文化的样子？ 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来吧 ，I don't know， 欢迎大千。 那我唱歌的话，就把我的反送调大一点吧。 好。 Work against it. So I'll make him forget his dream. And won't let her become that fool. And won't let them to lose themselves. So let someone tell me why.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I don't know what may that be. Where are the people working against it? So I'll make him forget his dream. And won't let early comeThat fool and want me them to lose themselves. So let someone tell me why.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So why do you hurt?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at yourself, a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eah. 谢谢。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刚才我们听到了大千现场给我们演唱的第一首作品，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 I Don't Know、 哎、 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最满意的一首作品。 嗯， 大千跟樊雪你们应该是同龄人是吧？大千也在上学。大千你现在大几 啊？我毕业了 啊。啊，你还住在学校附近是吧？ 对，我只是离学校比较近，但是我毕业了。 让我一直对你产生了误会。 对， 我一直以为他是学生。 那应该毕业不久吧？ 两年这个样子 啊。那我们算是同龄人。 I Don't Know 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写出来的这首作品吗？ 没有，是毕业之后。 毕业之后 在家休息半年然后写的这个样子。 那其实就是这两年创作的作品。 对 对， 就是 你觉得是最能代表自己的风格的吗？ 风格并不能，但是、就是写作的风格可以吧，但音乐的风格并不能。 此时此刻好像这个电乐稍微有点不合适，但其实是合适的。这首歌叫做答案、I don't know 就是没有答案。你当时是一个特别迷茫的时候写出来的这首作品吗？ 是的是的，就是很迷茫，就是不知道 哪方面呢。 让我们来听听现在正在上学的樊雪，当有没有你这样的困惑。 哎， 你当时是哪方面迷茫大姐？ 我就是各方面啊，就是刚毕业嘛，你想，我等于是弹了四年琴，然后 你毕业之后找工作了吗？ 我们都不找工作的，我们就是大家都是乐手嘛，然后就是也不会说去找一份工作啊，就是大家就是做乐手啊，就是伴奏啊，就是给各种人伴奏啊。 然后樊雪突然间皱了一下眉头， 嗯， 为什么？ 我 你无法理解不找工作是吗？ 也不是，我就是觉得真好。可以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好的一点就是自由。 对， 但是不好的一点就 是 太自由。 是自由。是的， 对， 你越自由其实有时候你不太能知道自己该怎么循规蹈矩的时候，反而就跟我现在，如果突然间让我闲下来的话，我会很慌张 啊。是吗？ 真的，就可能是因为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要怎么发展，觉得自己还不太安稳的时候。 那你这样人也 是好适合听这首歌哦， 就得一直忙碌着。感觉生活也很不容易。 不，我还是喜欢安逸的，只是在这个阶段了。 对于音乐人而言，好像刚毕业的时候，会不会对于自己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往哪方向发展，算是一个 don't know 的一个困惑点？ 嗯， 很多很多困惑，我觉得就是尤其刚毕业，我觉得也不光是学音乐的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在那个年龄，尤其是大四，我觉得好像不是毕业了，一般大家都会提前做准备的嘛。但是大学四年级那个时候，就是 你说大四那一年的时候， 对 对对对， 就会很飘，很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要，比如说你要考研啊，或者我要出国继续读啊， 而且隔三差五就会有面试， 对， 你也不知道结果，也不知道要去哪， 对，是这样，就是就不知道要怎么样了。而且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虽然还肯定是要继续做音乐，但是就是在是否继续做乐手，还是我要开始 自己做歌手， 对，做一个全面的一点的制作人，可以自己制作东西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要往哪去，就一方面需要勇气，一方面又有点就是第一不想继续做乐手了，然后你往别的方向走的确都要从零摸索。然后就 樊雪，你看到大千满头的问号了没有？ 看到了， 就讲着讲着感觉现在还是一团的问号在头上。 所以之前 don't know 那现在 know 了吗？ 对， 找到答案了吗？ 现在 don't 还动不动？ 嗯， 对，我现在就没有 no 了， 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就很明朗，尤其是2018年这一年，就所有的事情就都感觉很清晰了。 刚刚毕业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清晰，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那是 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并不是很清晰，依旧未知，但是 有一条路了， 但是就感觉都驾驭得了，发生什么事情都 hold 得住这个。 那可能是心态上首先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想开了。 对，然后能力上也不一样了嘛。 哎， 哦，能力上不一样了，那咱们一起来听听歌，看看能力上到底怎么样，大家一起来检验一下。前面听到四位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带来哪首歌曲？ 接下来再唱一首吧。接下来就是，这是我刚回来北京，然后 从哪回到北京？ 就从家 啊 待了半。其实我刚毕业是打算出国继续读书这个样子 啊， 就再弹琴这个样子，然后就种种原因吧，然后写了一些歌，也想试一下。 种种原因没有回家，然后去了家里蹲。 就没有出国 啊，没有出国就回家了。 然后没有在家，当时是准备语言嘛 啊， 然后就最后就又回来北京了嘛。 OK， 然后回来北京，刚开始觉得会一切都有人帮忙啊，各种事情，然后发现完全没有，就得自己来。然后在那段时间里写的这首歌， 感觉会是很孤独的一首歌曲， 哎，有点心酸的。 其实也没有，就是属于一种治愈，比较治愈的。 来吧，叫什么歌名？ 叫有些光， 有些光。 对。 那希望在周四的晚上可以治愈大家，毕竟再有一天就要到周末了。 我们直播间的光是很强的，来吧，有些光，欢迎大仙。 怪色里你心情里没有结局，有些东西你已经丢弃，放不下回忆，无能为力。你需要一道光来指引，可是你只有你自己。在无数陌生的黑夜里，你放不过自己，独饮孤寂，在烦恼的迷宫里，人生的伪命题难寻觅地。你需要一道光来指引，可是你只有你自己。 可是你并不明了黑夜里那个心就是你自己。 谢谢， 真好听哎！我觉得大千演唱的时候，头顶上就应该有一束追光。 好听，真的很好听，就是很治愈。我觉得他这个词自己给自己选的特别的好，倒不是说真的有看到一片光明的感觉，但是就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听。 哎， 而且还是那种一个人听也不会觉得孤独的歌。 嗯，我今天下午忙里偷闲出去看了一部电影，最近还挺热的，叫《镰仓物语》，这也是一部各种各样幻想的一个电影啊。但是当中让我最感动的一点是，我突然发现有一些人他身上是带有光芒的。 比如呢？ 比如说这个影片当中女主角，她就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善良的一个女孩，然后她会善待一切，可能从常规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一个非常非常有一个神呢，有一个神仙啊，这个神仙叫做那个贫穷神仙，这个贫穷神仙住到谁家，谁家就一辈子贫穷。 然后呢， 按照正常人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得把这个神仙赶走？ 是 女主角却不，女主角说这是神仙哎，我要对他好一点，你能不能在我们家多待一段时间，给他吃好的，然后跟他聊天，然后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把这个神仙都给感动坏了。就这么的一个单纯善良的一个女孩，然后天天跟这个男主人公发生日常生活当中很细碎的一些小事，当他们俩的恋情有一天发生一点小小的问题的时候，你再去回忆的时候，你再看，你就发现哇，这个恋情本身是有治愈点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身上的这个光芒点太强了。 所以说我们大千身上也有这个光芒点。 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太孤单了吧，我觉得那段时间他需要有一段有一个光芒可以把他带出来，是不是大千？嗨， 是这样的。 Are you here？ 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一直在听 Coldplay 啊， 然后 Coldplay 又是那样一个很治愈的歌，然后他们有一首歌叫 Fix You， 哎， 就是 Last will guide your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就是类似于这个，我觉得我这首歌就是我自己的 fix you， 大概是这个样子。它整个的用意啊，然后状态啊，就比较接近这首歌。 好听哎。 然后，它带这首歌本身带给我的感觉也像 fix you 这个样子，就是很平和的一个，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啊，就是终于走过了那个阴暗时光，怎么样，并不是，它就是缓缓的那个， 对， 那种感觉。 Coldplay 的歌曲很多带给大家就是这样的，你包括 Fix You，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汗毛竖立，然后就感动的流泪。还有一首是 Up and Up 的时候，我当时看那 MV 的时候整个人也就不行了。 是的。 我第一反应啊是温柔，就是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感动。 你说有些光还是 Fix You 那首歌？ Fix You 这首歌，就是我其实我也听过这首歌，但是听这首歌我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意思的。 对，你说的对， 没有觉得很感动，但是觉得很温柔，然后就觉得心里很舒坦。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感动你的点就是生活当中很细碎，它日常发生的， 哎， 它不是一些很虚幻的，或者是特别我们想各种各样的词藻来把它描述出来的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琐碎的故事。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子华老师看了个电影。 OK， 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二首作品，叫做有些光，也是大千从家里回到北京之后有一段时间写出来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哪首歌？ 接下来我记得说要翻唱一首 翻唱到后面，先不着急 哦。那接下来那就继续我自己的咯。 好呀。你不是有那么多歌？ 是的，歌是唱不完的。 那下面这首是哪一首？ 接下来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我 就像是在赌气。 对， 吵架了。 没错，但是是跟朋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的大学时光虽然还是努力练了琴，但是说实话还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就是有一些该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在一起总是完了然后没有做。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不完全是我一个人写的，也是我新整理的这个合集里唯一一首不是完全我自己写的，因为它是我那个时候玩的乐队的主唱发给我的第一个 demo。 叫 Leave Me Alone， 本身是一个谈恋爱的歌 啊，结果你那时候没有恋爱可谈，唱不出来。 也倒不是，就是大家要做东西嘛，就但是 demo 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大家其实也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就也一直没有进行，然后就拖呀拖，然后毕业了之后，我开始准备自己做东西的时候，我就突然电脑里翻到这首歌，然后我就试着把它重写了一下。 哇， 然后其实主歌的部分我觉得跟之前70%相像吧，但是完全重新写了副歌，重新编了曲，重新写了 C 段这个样子，然后它也不再是一个谈恋爱的歌，是说什么呢，就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呢，纵然是很开心，然后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大家如果不能在一起，不能好好做事情的话，还是 Leave me alone， 就听起来还是在抱怨。来吧， 先听。 Saturday night, I gotta take home. I'm gonna do something to waste the time by myself. When we sing together, when we talk together, when we spend the night with sparring movie in my own room, just leave me alone. That's nothing I want.Just made me feel alone and found myself. All my friends, where I am, what I do now is so hard for me without you.Sunday afternoon, read profound book, try to find a way to explain my impractic fantasy. At the end of the party, get drunk and feel high. I wish I will have a wonderful dream on my old friend's couch. Just leave me alone. That's nothing I want.Just made me feel lonely and found myself. All my friends, where I am, what I do now is so hard for me without you. Down, da-da.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I really know that you will find the brand new friend And all I need isA little patience and I'll be fine And I promise I'll remember Those times That we smiled together And cried All my friendsWhere I am, what I do now is so hard for me without you. 谢谢。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随时随地都离不开镜子的樊雪，旁边的泽华。 那我是随时随地都离不开镜子的樊雪咯， 真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以前在直播台旁边有个非常大的大镜子，今天大镜子找不到了，换了一个小镜子。 他在正面看到是一个对，我先提醒大家， 我给你破功了 是不是？ 来，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点进来就可以看看今天樊雪特别可爱的小镜子。它在正面呢是一个小企鹅，然后在反面呢就是万万想不到它是个镜子，然后它又可以当一个钥匙扣，真的是一举三得，女生的好朋友。 各位你没有听错，这里不是购物台，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好像跳到了潮流梦工厂。 我觉得你做购物主播还挺合适的， 特别适合， 推荐的很到位， 给大家洗脑。 今天请来嘉宾呢是何大千，再度的欢迎大千。 Hello。 前面听到的那首作品，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那个电影 Boyhood 少年时代。 嗯，为什么？ 就感觉它这个旋律吧，它其实挺挺家常的。 是的， 对吧？ 是吗？ 就是当下发生的这样的一个 yes， 就是像在说话呀讲事情这样一个，然后这也算我其实爱写长旋律线条的歌。然后这个歌因为本身是一个这样比较密集的东西，然后其实也算，你看后面到了副歌，我变成我写的部分就非常长线条， 对， 但是前面是就是还算比较的密这个样子，虽然我也有很大的改动，但是也还是比较密，其实就还算一个挺不一样的歌吧。然后我也很喜欢演这首歌，就是很轻松，然后 很舒服，就感觉有的时候在抱怨，有的时候在跟你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事儿，然后有的时候觉得哎，生活好像好像挺美好这样的样子。 这把关于爱情的歌转化为关于友情还是生活， 其实差不多了， 都有， 都差不多了。这些东西说实话谈恋爱有时候跟交朋友也差不太多 啊！这为什么差不太多？ 女朋友听到会生气吧？ 就你对哥们儿的感情跟对女朋友是一样多的。 也不是一样多吧，就是差不多嘛，就是。 所以你是爱情至上还是友情至上？ 你现在是单身是不是？ 对啊，单身啊。 但是凭实力单身。 难怪他单身。 哎。 哎，就这样娇羞的一下就过去了。樊雪，你要是女生的话，你听他这样说，你会跟他继续相处下去？ 虽然其实他讲话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但是女生还是会懂吧？ 他的意思就是你内心话可以不用说出来。 对，就是其实道理大家都懂， 没有， 可是你这面上还 是 要。 就是我并不是说就是重要不重要，肯定还是很不一样，对吧？ 啊， 但是就是会有一些情绪上，比如说，就是会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的情绪上，他这几种感情就很相近啊。比如说你跟朋友在一起，你也会有就是就各个方面了，好像一下让我说我也说 不来。而且有很多爱情是从友情上发展而来的，是不是？肯定是还是有相通的地方的啦。 那 我帮他圆回去了。 怎么突然间又变成了一个什么相亲交友台或情感类型？不是啊，我们还唱歌了，既然说不出来那我们就唱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挑战环节，今天会带来哪首作品？其实我们今天带来两首翻唱，但是我们可能会把这首作为我们的挑战。来，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某些人已经按捺不住的开始弹起了吉他。上一次大千来的时候就说自己很喜欢一位歌手张美尔，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当做挑战好不好？ 不， 但今天不唱张妹了， 拒绝了 啊！ 今天我们这样吧，因为刚才唱了那个有些光，然后那首歌其实 cosplay 的感觉给我比较多，今天就唱一首 cosplay。 哇哦！ 但是 临时起兴是吗？ 但是不是 fix you？ 是我还经常唱的一首歌，叫 The Scientist，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好像是写谈恋爱的啊。 好，那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好吧？先看一下这个 cosplay 的原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来，一起来感受一下。Hello， 哎，为什么没有声音嘞？ 哎，是我们的这个设备出现了一些问题吗？ 好吧，那可以说是没有声音的。 是需要推我这边的推子吗？ 既然没有声音，那么大千就带来你自己的现场版本吧。 好的呀， 来切回。 我们可以先听大千唱，然后我们再来听原版。 可以的。我 给他一点压力。 我的那个人生的混响，这首歌要大。 好，那我们稍事调整一下，然后把这首作品送给各位。 就是把它那个消失的时间调长。哎，耶，是这个意思。 已经很大了，不能再大了哦。来吧。 是这样。 我想用那个话筒说话， 可以稍微关一点，稍微关一点。 听起来很酷哎，我这边能不能把混响声音开大？ 拒绝。 好了， 来吧。 Sorry, don't know how lovely you are. I should find you, tell you I need you, tell you I set you apart. Tell me your secrets and ask me your questions. Oh, let's go backTo the star, running in circle, come up in tails. I saw the silence apart. Nobody said this was easy. It's such a shame for us to part. Nobody said.It's worse, he said. No one ever said it will be so hard. Oh, coming back to the star. Just guessing at numbers, fingers pulling the puzzles apart. Questions of science and process cannot speak as loud as my heart. Tell me you love me, come back and haunt meWhen I rush to the star, running in circles, chasing in tails, coming back as we are. Nobody said it's worse, he said. It's such a shame for us to part.It's worse, he said. No one never said it will be so hard. coming back to the start. Back to the start.A shame for us apart. Nobody said this words is said. No one ever said it will be so hard. Coming back to the start. 以前我觉得就是在原唱完之后在现场唱是一件挺挑战的事情，毕竟有一个直观的一个落差嘛。 但是我们这次把原唱放在了后面。 哎，这首歌曲我很好奇的是，这个大千你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你有想什么吗？ 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需要进来。 有一些歌，甚至我会比。 是一件挺挑战的事情，毕竟有一个直观的一个落差嘛。 但是我们这次把原唱放在了后面。 哎，这首歌曲我很好奇的是，这个大千你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你有想什么吗？ 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需要进来。 有一些歌，甚至我会比自己的歌都愿意唱，就是因为你找到了跟作者的那个 连接， 对，你能感觉得到，就是也不是说我在这里唱就感觉自己是 Chris Martin， 不是这种感觉，就是感觉 在某种程度上你们是心意相通 的。是 的， 就是 我觉得像阿凡达当中的那个就是阿凡达，然后要跟他的那个坐骑要连接，把自己头发跟他的那个东西绑到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 对，就是可以完全的。 哎，我想到了插线板，充电头和插线板的关系。 OK， 也可以吧。 对，就是可以完全的理解他。然后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通常情况下都会，而且这首歌最奇怪的是，我并记不住歌词。我每次看的时候， 你每次都瞎唱乱唱 的。每次唱的时候，我都还要看一份歌词这个样子，但是。并不影响，这首歌真的是很特殊，很特殊。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唱的时候就通常会很投入。然后就是， 有没有什么意境呢？想的是什么？ 就是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不是关于爱情的吗？ 这样，我们先一起看看 MV 好不好？ 好。 看 MV 当中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看看这 MV 当中对应的画面跟我们脑海当中所想象出来的画面是否一致。这回应该是 OK 了，来吧，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哦。 来，可以了吗？哎，提醒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看到好看的 MV，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啦。哎，我们这个歌可以了吗？ 可以说目前只能够看到一个画面， 但是并听不见声，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刚才我们嘉宾唱的。 而且 Chris Martin 这个角度躺的也真的是 显得有点胖， 倒立吧。 对，而且他这个 MV 还挺那个，你看他是 还挺玄幻的， 他是倒着来的，他是倒着来的， 所有都是倒着来的，跟 确定不是我们泽华老师的手机放的问题吗？ 跟 up and up 一样 是一样的，对 up and up 也是倒着这样的一个视角来拍的。 up and up 也是一个很有很我很喜欢的 MV， 然后这个也是 所以这叫什么拍摄 手法？这个 MV 你是看过的是吗？ 是的，我是看过的。 那你跟大家讲述一下他你喜欢的点在于哪里。 up and up 就是因为他把生活当中很多很细碎的点然后全部的呈现出来， 在于一个好的 MV 我觉得在于它跟这个歌曲的气质特别合 啊。 你像The Scientist， The Scientist 本身就是讲这样一个，你看它的歌词嘛，它的歌词、No nobody said it was easy， It's such a shame for us to part 就是我们分开就没有人说这一切是很简单的，我们分开呢就是很他有很多很可惜啊，然后很后悔啊之类的，好像后悔不是很多但是会感到很可惜。然后 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听欧美歌的人吗？ 对，我基本都是欧美歌曲。这个 我觉得 Coldplay 包括张曼儿对你的影响还挺大的。 对，这两个人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我比较欣赏的词曲作者吧。然后你看他的 MV 也是一个倒叙的形式，然后一个人很安静的在唱这个样子，而且最关键的，你们仔细看 MV， 他人是倒叙的 啊、 嗯，但是他的嘴并没有倒，他的嘴是跟着歌词走的， 嘴倒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吧。 他一直在不，你像我一条拍下来，然后把它倒着放 啊、 嗯，这个是很简单的， 对。 但是他是所有的东西，同时从地上起来啊，然后全部都是倒着的，但是他的嘴里的歌词一直是正着的。那个也算一个很小的细节，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哎呀好奇怪，不知道这是怎么拍的。 OK， 哎，你还没有拍过 MV 是不是？ 对，我还没有拍过 MV。 如果你要拍 MV 的话，第一支会不会也是倒着拍？ 会不会给你一些启发？ 拍 MV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对我来说，我现在就是也没想过，因为我肯定是就是我感觉就是整个这些东西就包括专辑的封面啊 MV 啊歌曲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一定要一体，就是我肯定不会交给别人来做的，所以那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所以 那我觉得你的 MV 应该拍起来很简单、嗯、前面放一个摄像机，然后全程就是这把自己给记录下来就 OK 了、 哎、对，是的，就是如果不能构建一个我满意的结构的话，就还不如这个样子。 他们靠颜值和才华、 okay. 很简单，唱一下就好了。 那这样的 MV 大家就此时此刻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它就是的。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接下来带来哪首作品？ 接下来是其实我不太想唱自己的歌了，因为刚才那三首是我到哪里都会唱 啊， 然后就是 代表作 也都会演 啊， 因为他们出来的比较早 啊， 然后而且我的东西其实做的接近尾声了，今年年底就应该就能放 出来，有更多的新的作品出现。 所以我也就是现在正在整合的这一张应该年底就能放出来，所以我也不想就是不太想唱其他的， 不太想唱。 OK、那就是要唱John Mayer的吗？ 这样 你唱谁？ 我可以来一首John Mayer了。 好， 这是不是大概就会是最后一首歌了？ 你看看你心情啊，如果你想多唱的话 可以 再加呀。 加、哦、 对啊。 那我唱一首安静一点的好了。 好， 好，欢迎周杰伦安静。 今天泽华老师好冷哦。 Who says 来吧。 嗯， Tell me what it was I used to be. Oh, dear Marie. Tell me what it was I used to be. If you're further down the road, can you show me what I still can see? Remember me. I'm the boy you used to love when we were 15. Remember me. I'm the boy you used to love when we were 15. And I wonder what you think when you see me in the magazine. From time to time, I go looking for your photograph online.From time to time, go looking for your photograph online. Well, some kind of charge, you know, hell is all ever fun. Ooh, ah, ah, ah, ah, ah, ah, ah. Dear Marie, tell me, do you still believe in me? Oh, dear Marie, tell me, do you still believe in me? I got my dream, but I got a self-family. I got my dream, but I got a self-family. I got my dream, but I guess got away from me. 觉得看大千唱歌是一种享受，哎， 是的，看大千唱歌，你都不用听的吗？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确实这个很简单， 哎，而且很投入。 嗯，唱英文歌唱多了，我觉得你的口腔它其实开度非常大，哎， 我对 啊， 对是，而且现在我就因为之前一直在这个欧美的海洋里，就导致我现在自己写的歌有一些中文的，我唱的就很费劲。 那你现在写歌是用中文写还是用英文写？ 肯定是要用中文啦。 啊，那就是英文只能听不能写。 英文，你像 I don't know 和 Leave me alone 是英文这个样子，但是毕竟，就是英文毕竟是英文啊。 啊， 中文你才能把自己文字上的功力发挥更好一些，而且更容易跟听众有 共情 共鸣，对，而且歌词是挺重要的一部分，哎，其实。 但大千，我挺好奇的一点就是，老听欧美歌啊，英文歌，你这英文水平是不是会直线上升呀？ 那肯定的。 嗯，英文 还是只会唱，就一说就不行了。 那你得知道它什么意思吧？ 其实我本来就还可以，所以就是， 哎， 所以是因为我先是英文就还凑合， 对不住， 所以英文歌各方面唱起来就很，而且说实话，很多歌手英文歌唱的啊，真的是让人听得很难受。 哎呦呦呦呦，我真的后悔提这个问题， 是的， 真是给他点阳光， 灿烂， 太热了呀，这个直播间。好吧，感谢今天大千做客节目，之后有机会再来玩好不好？你反正就有那么多歌， 对，反正时间， 反正你也经常来， 是的。 等你新歌出来以后，多唱新歌给大家听哈。 嗯，可以的。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晚安啦！ 哎，明天见， 拜 拜。 哦，带了我脑袋。Yeah. summer.